为了你存在，从过去到未来。

快去感动，

上有青春在飞扬，旧了的记忆已开始泛黄，闭上眼，时间流浪，而角落门口的那片操场，我们曾经懵懂的展望，宿舍里烟燎的热闹开场，没有你，今后我怎么？ 记忆模糊了我，

勾丝玉柔若轻白如玉，手生感半双眼，轻眼间轻款款，浪花之间 灯盏，能不能别关？